也正在编制中医药的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。十四五期间，随着国家康复医院二期的投入使用，将实现三级康复医院建设目标，进一步增设医养结合、残疾人康养、老年人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多学科综合性医疗服务。北京经开区还将积极引进社会资本，建设国际医院。 随着同仁医院主体南移，亦庄院区床位可达1400张，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黄志刚表示， 将崇文院区的1/2以上的一个医疗服务能力呢，要转移到亦庄院区。亦庄院区的日均门诊量呢，搬迁以后增幅呢达到81.6%。南移了特色专科专家团队44个，亦庄院区二期新增了是900张床位，最初呢只有500张。那么南移的执业医生呢是505人，执业护士呢是691人。亦庄院区呢实际上是医院的一个医疗主体，因为所有的科室在亦庄院区都是建制，都是有的。内外妇儿的一个专家力量呢，在亦庄院区呢是全部平移过来，满足亦庄公共的一个医疗服务。 经开区将从三甲医院到基层社区卫生健康机构织密医疗保障网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陈秋明说， 十四五期间，北京经开区将新建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因需布局社区卫生服务站，实现15分钟社区卫生健康服务圈覆盖率达到100%，建设集健康数据收集、分析、应用于一体的智慧健康管理交付平台。 今后5年，经开区将提升重点人群卫生服务水平，加强妇婴、幼孕、老残重点人群卫生健康服务保障， 鼓励三胎生产细则，试点孕产妇生育全过程免费享受基本医疗服务，进一步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，鼓励社会开办专门化的老残护理机构。 另外，经开区生物技术大健康产业聚集了各类生物医药企业1700多家，2021年前10个月，这个产业就完成了产值1562.5亿元，同比增长2倍多。北京扶正肿瘤医院是一家民营3级肿瘤专科医院，正在打造临床研究型医院。医院管理专家李宁表示，他们将探索一起合作新模式。 海南这么去有一个先行先试的政策，我们想呢，这个政策希望能够在亦庄落地。北京扶正医院支持具有全球专利的这些新靶点、新技术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，从科研到临床吧，研究成果的转化是生物医药企业支撑的重要环节，就是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工作，来推动这些品种的优化转化。 当地时间14号，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，全球已经有7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奥密克戎毒株，即使部分国家尚未检测出奥密克戎毒株，该毒株也很可能已经传播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。谭德赛指出，奥密克戎毒株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，人们认为该毒株导致的症状比较轻微，低估了其危害。即使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的症状不太严重，但如果引发大量病例，也会再次使卫生系统不堪重负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6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转北风2级转3-4级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。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小飞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新动力。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，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、树标杆。2021年，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。那么，围绕两区建设，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？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，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，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？12月20日，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。